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十集，案件告破。此言一出，中年美妇的叫骂声也戛然而止了。男女有别，脸上手上的胎记都还好说，这屁股上的胎记，除非是极为亲近之人，否则又怎会知晓？惠娘是郑成的妾室，郑志却是郑成的弟弟，两人本该八竿子打不着的，可现在惠娘却知道郑志屁股上有块胎记，这说明了什么？随州望向脸色大变的郑志， 可有此事？ 郑志没有回答，随州也不需要他回答了，直接挥挥手， 将他压下，带回镇抚司。 又指着惠娘， 你也一并走，念在方才坦白从宽，可令一婢女随行。 中年美妇大哭出声，扑上来紧紧抱住儿子，不让任何人靠近。他这一哭，旁人拉的拉，劝的劝，场面又开始混乱起来。 慢着！ 武安侯此时出声：“ 随大人，这里是我武安侯府，郑志是我武安侯府的人，怎能容你说带走就带走？” 侯爷，令公子若是查明无罪，最后自然会将其释放。 随州，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陛下让你查案，不是让你把我武安侯府一锅端了。你这是想做什么？我要上了弹劾你。 下官职责所在，侯爷请便。 随州不为所动。武安侯气歪了鼻子，正想说话，却听武安侯夫人刘氏道： 随大人只管秉公办案，有事我担着。 你敢？ 武安侯指着刘氏，气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我怎么不敢？这武安侯府难道我就没份了？ 刘氏看着他，目光冰冷，如是仇人。 哼，别忘了，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同样是经过朝廷册封，有品有级。这武安侯府我也同样有主事的权利。 成儿都已经死了，逝者已矣，你想拿到何府上下不得安宁不成？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 哼，郑成是我的亲生儿子，也是侯爷的亲生儿子，但在侯爷眼里，郑成这个嫡长子还比不上郑志一个贱人生的。既然他爹不争气，那就只有让他娘来帮他讨回公道了。 中年美妇哀哀哭泣，跪倒在他跟前。 姐姐，姐姐，一切都是我的过错，你就饶了阿志吧。他是个好孩子，往后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从他。姐姐，我求求你了。 女人被逼到了极点，往往都很彪悍。刘氏直接揪起她的衣襟，啪啪啪甩了好几巴掌，连带手上长长的指甲瞬间在中年美妇白皙滑嫩的脸颊上划下几道长长的血痕，然后又狠狠掐住她的脖子。 贱人，我忍你够久了，还我儿子命来。 中年美妇大声尖叫，郑志也大喊起来： 父亲，爹，爹，我不要跟他们走。 他的挣扎对于锦衣卫来说是无济于事的，随州一个眼神，人就被压着往外走了。惠娘因为刚刚的指认待遇好一点，还能有个婢女搀扶着，不过身后同样也有锦衣卫虎视眈眈，容不得他逃跑。唐范与随州一道离开武安侯府，身后场面混乱，喧嚣不休， 却与他们无关了。 你这贱人，你不得好死！ 郑志大声叫骂，他虽然被压着，却恨不得扑上去咬死慧娘。眼下的他已经全无之前刚出场时的风度了。随州皱了皱眉头， 少兵， 郑二公子得罪了。 薛灵会意，直接一条帕子塞进郑志的嘴巴里，世界清静了。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一进镇抚司，还没等如何用刑，郑志就什么都招了。他所招供的与慧娘所讲的出入不大。武安侯虽然没有实权，但抵不住这是个世袭的侯爵，诱惑依旧很大。现任武安侯与郑氏、刘氏感情不协，反倒宠爱美妾与美妾所生的郑志，不止一次在美妾面前表现出对长子的怒其不争。次数一多，郑志自然也就上了心。再加上郑成原本就是个纨绔子弟，郑志自然会想，大明又没有规定庶子不能继承爵位，凭什么因为我比他晚生两年就要将爵位拱手相让？郑成是个很混账的人，而且因为他夜夜笙歌，亏空了身体，使得子嗣艰难，至今也没能生出个儿子来。于是郑志就通过勾搭慧娘，唆使他去给郑成送了富阳春的方子，又通过慧娘的表叔在药方里多加了一味柴胡。慧娘原先受宠过，后来郑成喜新厌旧，他心里自然愤恨不满。这种情况下，郑志很容易就说通了他。根据郑志所说，他原本也没打算谋害兄长的，只是想让郑成毁掉身体，彻底生不出儿子。因为啊，柴胡会使得富阳春的药性加大，很容易令人元阳下脱，这样一来爵位自然就落在了郑志头上。谁知道没掌握好药量，所以郑成的死纯属意料之外。不管如何，罪证确凿，郑志认罪伏法，武安侯就是再想给儿子辩解也没用。武安侯夫人刘氏的娘家势力还在，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两人将官司闹到了御前。随州这边也将证据和供词一一呈上。内阁原本是票拟郑志死罪的，但皇帝抵不过武安侯的苦苦哀求，最后将死罪改成了活罪。郑志被发配往口外为民，勒令终生不得返京。案件到了此处总算告一段落。随州在上奏的时候顺带也提了顺天府一笔，说他们协助办案，从中出力不小。可别小看这一笔，自永乐之后内阁地位逐渐上升，到了本朝皇帝不太爱干活，内阁宰辅们就几乎等同宰相，与皇帝分权。随州因为有位当过兵部尚书兼且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的叔祖，内阁那边对他的印象素来还不错，而且因为与周太后的关系，他在皇帝面前也很能说得上话。有了这两边的关系，随州一句话比别人十句话还要管用，顺天府的责任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潘斌不用被罢官，不用被扣工资贬往外地，只是被轻飘飘地申斥一顿，如清风过耳，什么事也没有，当然很高兴，一反前些日子的忐忑，他将唐范找了过去。 润清啊，多亏了你啊，这桩案子才能搞破，咱们顺天府才没有被继续的追究责任啊。 这是陛下仁慈，也是随总旗讲义气，与润清无关，下官不敢鞠躬。潘冰对他这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很是满意，点点头，捋着胡须，笑容满面。 你也不必太过谦虚了，这桩案子你毕竟是有参与的，我听说随州的奏书里也提到你了， 这份功劳你还是当得的，本府公私分明，有功当赏，有罪当罚。你既然有功，说吧，你想要什么？ 顺天府通判魏玉坐在旁边，也跟着笑道：“ 此番武安侯府案告破，润清跟着东奔西走，确实辛苦了。 下官没什么想要的，大人谬赞了。”唐范还是很谦虚，潘冰一拍大腿：“ 这样吧，上回咱们不是还在外面打赌吗？我还欠你一碗肉臊汤面呢。择日不如撞日，等会儿下了牙，本府请你吃面。” 唐范不知该说什么时候，虽然他知道这位潘师兄有点小气，不过能小气成这样，实在也是让人开了眼界。唐范无奈地看了想笑又不敢笑的魏玉一眼，露出欣喜的笑容：“那就多谢大人了。”魏玉握拳，连咳了两声：“ 大人，不知道下官有没有这个福气，也尝一尝大人请的汤面。” 潘斌看了他一眼：“ 玄章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说起来，你来顺天府的时间还比润清晚呢，我们俩可还没尝过你的升官酒呢。” 魏玉很郁闷，躺着也中奖，他不过是顺嘴讨一碗汤面吃，结果怎么就变成欠下一顿酒席了？这位府台大人也太会就坡下驴了。“ 自然自然，大人和润清若是愿意赏光，咱们今日就去。”“ 那就不去润清说的那个汤面摊子了？”“ 不去了不去了，升官酒自然要去仙客楼喝，我这就让人去订位子了。” 唐范看着魏玉一脸吃了苍蝇的样子，笑得都快内伤了。三人在官衙里都背着这常服，等下了衙换上常服，就往仙客楼而去。潘冰、魏玉和唐范三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官员，潘冰是唐范的师兄，魏玉则是成化八年的进士。细论起来，大家都有不少共同话题。潘冰虽然平日里喜欢摆架子，人也有点小气爱计较，但他不仅是魏玉和唐范的上官，而且作为官场前辈，也比两人多了不少经验，指点教导绰绰有余，示意这顿饭啊，大家言笑晏晏，宾主尽欢。等他们从酒楼里出来的时候，时间还早，不过有时过半，还未夜静。潘冰和魏玉早有家人等候在包间外头，护送二人回去。唐范一个人住，既无家丁，也不需要小厮，眼看天色还不晚，在将两人送出酒楼之后，就自个儿走路回家了。古代的房价也不便宜，尤其是京城的房价，寸土寸金。皇帝又小气，自太祖皇帝起，每年也发不了几个俸禄，许多外地来京城上任的官员买不起房子，品级又还没达到朝廷赐宅的地步，只能像唐范一样，成为北漂一族，租宅子住。有的官员更惨一点，甚至只能借住在同僚家中，说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啊。唐范租住的那个地方交通便利，离官署也不远，要不是因为那个院落是李家人怕闹鬼而隔出来的小地方，没法举家迁入，否则也轮不到便宜唐范这种单身汉了。傍晚的京城，晚霞满天，叫卖小食糕点的，喊孩子回家吃饭的，相熟的人互相打招呼聊天的，热闹喧嚣，别有一股生活化的市井气息。唐范走入柳叶胡同的时候，正巧看见李家婢女阿夏从李家门口走出来，准备去敲她的门。“阿夏。”阿夏回过头惊喜道：“ 唐大人，您刚回来吗？”“ 是啊，刚从外头回来。”“ 你这是？” 今日是大暑，我家太太命人做了一些糕点，让我送来给唐大人。 何须如此客气，我刚用完饭，阿夏姑娘还是送回去吧，代我谢谢你家主母了。阿夏急了， 啊，若是唐大人不肯收，我回去怎好交代？若是唐大人要推辞的话，还是亲自跟我家主母说吧。 他每次都来这招，唐范确实也不好拒绝，他一个大男人，就算与李家有些交情，也不好动辄就去见人家的主母，毕竟男主人不在，李家眼下除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之外，全都是老弱妇孺，尽量还要避嫌。阿夏是下人，这才没什么忌讳。唐范开了门请他进去，又见他眉眼之间郁郁寡欢，便问道，阿夏姑娘，你没事吧？李家太太有什么东西需要送的时候，基本都是差遣阿夏过来的，几回下来彼此熟人。阿夏心情不好，也正需要排遣，见他询问，就压低了声音道， 这几日太太收到老爷从外面捎回来的信，说是老爷在外头行商的时候纳了一房外室，而且那女人还怀有了身孕，太太她正在为此事很不高兴呢，我们这些当下人的自然也要小心翼翼，只希望太太能够自己想得开吧。 对于这种内宅私事，唐范兴趣不大，不过他仍是安慰阿夏，你在你家主母面前很能说得上话，多劝慰几句也就罢了，日子还得照样要过的。阿夏神色好了一些，他看了自己带来的那个篮子，脸颊忽然染上一抹羞涩。 天气炎热，糕点放久了不好，还请唐大人早些吃掉吧。阿夏先告辞了。 阿夏姑娘。唐范喊住他，阿夏回转过身。 啊，唐大人还有何事？ 这篮糕点不是你家主母让你送来的吧？ 大人何出此言，若不是太太让我送，我怎敢擅自做主呢？ 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这篮糕点还请你带回去吧。阿夏快要急哭了，不得不吐露了实情。 唐大人不要误会，糕点真的是太太让我送过来的，我只是在里头多放了一个荷包而已。 唐范伸手在篮子里找了一会儿，果然在糕点下面找到了一个粉色的荷包，上头绣着芍药，看得出绣工不错，不由有些哭笑不得。少女送荷包，内涵不言自明，只是阿夏也不想想，唐范何许人也，顺天府推官眼力都要比别人锐利几分，他方才躲躲闪闪的眼神肯定是瞒不过唐范的。阿夏低着头， 这荷包是我擅自放进去的，若大人不弃，我愿给大人当一个扫雪奉茶的婢女，日日侍奉左右。 他终于鼓起勇气表白心迹，说到最后双颊已经红成一团，头快要垂到胸口，看也不敢看唐范一眼了。唐范沉默片刻，多谢阿夏姑娘的好意，糕点我收下了，但荷包还请姑娘收回去，以后也请姑娘不必再来了。 大人可是觉得我太不要脸，自荐真心，瞧不上我这卑贱之躯。 阿夏抬起头，红了眼眶。唐范摇摇头，我只是一个穷当官的，身无长物，又无横产，俸禄也就堪堪养活自己而已，实在不值得阿夏姑娘对我如此真心。阿夏姑娘如此品貌，将来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归宿。 唐大人不必哄我了， 我这样的出身，又能找到什么样的好归宿？你若是肯收留我，阿夏，阿夏就是当个打扫灶下的士兵，也是愿意的。我对大人的倾慕之心，日月可见。 阿夏姑娘，今日之事，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荷包请你收回吧，我要歇息了。阿夏见他不为所动，甚至都不曾过来扶自己一把，就知道再待下去也无用。他试了试眼泪，站起身。 都是阿夏无状，冲撞了大人，还请大人海涵。 无妨，阿夏姑娘不必多礼。阿夏行了个礼，手里捏着那个荷包，心中觉得又失望又丢脸，也顾不上再客套几句，便低着头转身离开。阿夏明白，以自己的出身，决然是配不上唐范的，但是正妻当不了，当个侍奉的婢女总是可以的。他也不求唐范能纳他为正经妾室，但凡能有一二温柔，阿夏就心满意足了。可即便是要求如此之低，唐范都不要。他伤心不已，觉得再没有脸留下来，开了门便匆匆往外走。哪知前面居然站了个人，要不是他闪得快，几乎就要一头栽上去了。